我哋揾咗个嘉宾， 系 哇呢啲劲臭，哎呀你喂咗一声，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， 估到啦，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，咁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，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，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，系咪先？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。我有一隻叫堅的， 奪了他的 number， 即是說到很堅 啊你說給我們聽咯， 哎 哦那隻 專業的分析員和專業的財經員是兩樣東西，財經員是背劇本， 不是都劇本 是啦，分析員就真的要分析的， 要寫劇本的， 要寫劇本 的劇本的， 未挨 cut 都要講下去的嘛 先生哎嗰隻點睇呀，喔嗰隻呢個主營業務呢佢係做啲乜乜乜乜嘅，去年個盈利呢就即係經濟通撳到出嚟嗰啲人，即係我使鬼你講咩，咁我成日都個節目講喎，咁我哋三個 竟然用輕微調整，可能睇得陣先講先， 因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，更好嘅股票呢抽完之後呢有一升你都要沽㗎 有冇错啦，冇错啦，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，唔该晒啦，咁啊，你哋 有缘，好再见。 真要嚟咧，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， 唉， 冇办法啦，一定要嚟啦。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，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？ 系咪未够喉？沈振荣、沈大师、罗尚佩、耀坚，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，11月2日晚上8点。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，票价280 ，Regasin 会员250，电邮至 regasin@regasin.com.hk， 主题串道尽，写低你嘅姓名、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，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。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.regasin.com.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，我系杰斯。 好，各位好啊！今个礼拜真系唔好意思，因为上个礼拜咧真系实在太忙啦，唔系忙同大师个 show 啊，仲有忙好多嘢。哇，几廿百样嘢咧，即系人生系咁啊！平时咧 hea 爆咧就冇嘢搞噶，一忽都冇嘢搞噶，一嚟咧就全部涌埋嚟。咁就上個禮拜真係實在抽唔到空，咁就冇做到節目啊，唔好意思先。咁但係真係會補返嘅，你放心啦，咁就首先講講個市啦，好唔好啊？ 講個市啊，不如講個市之前講個數先啊。 好啊，有咩講啊？ 個數點啊？情況？ 情況都幾理想啊。 嗯。 咁開始有啲街，即係 DBC， 有啲網友都聽咗啦 ，DBC 同阿梁心欣同阿沈大師，即係而家錄嘅時間係禮拜二嘅6点。六點鐘左緊啦，咁今朝就同佢哋做咗個節目啦，咁即係喺阿梁心欣嗰個 Face 啊小炒王啊、那個 Facebook group 嗰度咧都幾熱烈下，咁討論咁樣咁就陸陸續續都搞緊好多 production 嘅嘢嘅而家，咁的啊張錦晴先生啊，咁都非常之忙啊，尤其是阿張 Sir 啦，咁張 Sir 作為一個義工，佢都算係一個非常之唔話得嘅義工，又要捱更底嘢，又要搏拍自己朋友啲膊頭咁。 咁 即係你唔好以為佢係一個人肉叉燒包，佢係一個人肉義工嚟嘅原來。咁唔該曬，即係幕後人士啦。咁同埋即係出面阿迪亦都知道多嘢做，咁搵咗個姐姐仔、妹妹仔幫下手啦，多個 fit 啦，亦都真係會誠心地多謝佢哋嘅。 嗱咁關於個飛嘅情況啦，我講返先啦。大致上其實而家我哋本身預嘅係800張飛啦 ，OK， 800個位應該咁樣講 ，OK， 公開發售嘅其實大約係700飛到 ，OK， 可能再少啲嘅，可能650至680到嘅。咁但係我哋而家確實實地賣飛就去咗成580至600飛㗎啦。 系啊，咁其实冇乜几多。 系啦，咁就即系呢个就我呢度呼吁啊，亦都希望下关于 Regasin 嘅会员啦。咁如果真系想报名去即系俾钱去睇呢个 show 嘅话咧，咁希望呢两日呢个礼拜五之前尽快地 email 俾我哋。咁点解咧？因为我知道今次其实卖飞嘅 Regasin 会员咧唔系太多嘅，我唔知道系咪因为似我哋嘅习俗啦。OK。 臨到十臨尾開 show 三嘅前平拎白蘭嗰啲啦，咁所以就即係呢個要呼籲下。咁第二樣嘢就係我知道好多好多朋友仔都已經問㗎啦，就係、是、咦飛啊成咁，其實咧我哋早嗰兩日 confirm 好個 design 啦，咁如無意外呢個禮拜三唔係喎，禮拜四五到就會收到個實飛㗎啦，咁到時就會寄俾大家嘅。 係啦，咁就$280張飛啦，咁你唔好話$280咁貴咁樣。即係價值嘅嘢係見仁見智嘅，咁我哋都盡量有啲嘢送翻出去嘅，咁、其實都可以透露一下啦，有啲759零食啊，嗰間亞信屋啊， 759亞信屋， 有啲 coupon 啦，有專業旅運有啲 coupon 啦，咁所以你係俾280，咁但係其實你係收翻啲錢嘅、收翻百幾蚊嘅都幾過癮，幾過癮下噶，係啊，咁同埋即係我哋都會製作一啲即係好有珍藏價值嘅嘢啦，即係包括我同阿大師嘅相集啊，我同阿大師影咗好多相嘅，因為今次咁啊。本来都唔諗住影咁多相，亦都唔諗住咁样，咁但係嗰日影相嗰日就摊到好着啦，咁除衫除裤啊，咁影晒㗎啦，全部都咁即係会即係我哋唔係即係总之我哋唔係话旨在赚钱啦，第一样嘢就係个本都几重好多嘢都咁就大家开心心，咁我哋又可以讲出我哋嘅心声、你哋又可以听到一啲你哋或者想听到嘅嘢啦，咁、样希望大家都有啲得着啦，买飞嘅就快啲，因为真係我哋勒咗一勒嘅，唔好推住，因为就我哋要预返啲海报出街，咁睇下个街嘅反应会係点样，咁、所以我哋勒一勒啲飞，咁但勒下勒下都勒咗好多酒啦，已 经 系啊，所以冇乜得几多。 呢个礼拜就即系啱啱做咗几日啦，出咗你哋 iMoney 嘅专访啦，你同大师嘅专访 系啦系啦系啦， 系啦咁啊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好，咁啊唔讲咁多关于个 show 住啦。 好啊， 讲下个市啦，耀川。 好啊，个市点啊？个市我都唔知咩位啊，23,200零。吓咁啊，嚟嚟去去都系23,200零， 浮浮沉沉， 23,600未到，23,500几，咁我谂都系咁上下啦，指数都冇人理噶啦，而家即系老老实实，边个得闲理内银啦，边个得闲理保险啊，系咪吓咁一只腾讯已经系搞到个指数上上落落都 OK 噶啦，啲钱走晒边咧？500零亿成交，啲钱就走晒去啲世界股嗰度啦。啊！嗰啲癫炒股啦，即系啲 number 多不胜数啦，冇得讲晒出嚟噶啦。走晒落去，咁所以你话我其实觉得呢阵成交咧，我同意大师咁讲嘅，系好坚抽嘅。即系你假设每日平均540亿成交咯，我谂400亿成交真系啲散户冲入去嗰啲散股、嗰啲细股嗰度嘅。呢啲真系市场钱啊，唔系嗰啲大户嗰度冇上冇落嗰啲钱嚟嘅。 同埋提一提啦，即系当几多礼拜五大师提到关于个成交嘅问题 ，OK， 你要比较。翻当年喺28,000至32,000嗰段时间，嗰啲首先个金每个股票嘅金额上啦 ，OK， 你汇丰当年已经系超过100蚊啦，而家都系100零蚊 ，OK， 中移动亦都系超过100蚊啦，长实和黄虽然 keep 住喺100蚊度，咁仲有其他咧，例如当年俾人捧到高高嘅神华啦 ，OK， 咁呢啲系基本上咧，因为个价格嘅关系。高咗上去，從而推高咗成交啫嘛。 係啊，咁所以其實我睇而家個港股咧，雖然你話啲藍籌股唔喐嘅，直頭隱姓埋名咁樣，但係我覺得幾堅嘅成交，同埋個動力係幾夠。你睇，你當然你話喂，你唔係話你拎住銀河娛樂嚇，唔係銀河證券，拎住銀河娛樂嚟講冇得講啊。咁但係你諗下，銀河娛樂都可以俾啲散户咁樣推上去咧，確實係唔容易喎。推只金沙推到兩隻吹到60蚊喎，仲有下邊一紮嗰啲唔知乜嘢股咧，係嘛？嗰啲102嗰啲海星唔知咩嚟嘅，係咁升嘅離曬譜嘅真係。你計埋嗰啲咧，嗰啲夾夾埋埋佢成交唔細喎，嗰啲係真錢嚟嘅喎。 係啊， 唔係啲大户咁樣左手交右手踢個成交上去，踢個股價上去咁簡單。咁所以你又要部署下一步啦。你話如果呢啲咁嘅細股，其實我 Facebook 都寫咗呢個策略，就係話如果呢啲咁嘅細股，呢啲咁嘅賭股炒到高曬啦。冇人買啦，即係唔係話佢一定跌？雖然我覺得澳門股真係冇運行嘅跌嘅啦、啊，就算你話其他嗰啲股炒到高曬，咁你都唔會入噶啦。但係你個心已經係攤著咗噶嘛、你之前炒哇好順好暢，哇側邊嗰叫我買乜、那個 number， 叫我買102又升，叫我買882又升，咁啊攤著咗。 咁到呢啲停咗喺度啦，咁你個心唔會突然間冷噶，嚇、咁有人一定會有人同你講就係話，喂，你睇翻啲大藍籌，你睇啲內銀唔喐噶，喂，追翻呢啲，咁就會有兩筆錢入去噶啦，咁、就係話原本嗰五百幾億裏邊嗰四百億嗰啲散户錢，加埋一啲大行去吹波助瀾嗰啲真係炒藍籌嗰啲錢咧，咁你所以你要留意一下，如果你個市個成交突然間有一日去翻六百億樓上咧。個市就衝㗎喇，個市就會衝㗎喇，咁嗰陣時啲錢就會攏返落啲藍籌嗰度，個指數就會踢得起嘅。咁、我等緊一樣嘢呢，所以我都話係執返啲九四一先，執返啲中移動，咁我就83.0嘅，83到尾嘅，我唔記得咗幾多錢啦。咁就追咗啲中移動，咁點解出事啦？咁啊，琴日就出咗個業績啦，出咗個業績咁啊，但係個業績你話咪好差咧？咁你喺個報紙標題裏面咧就寫得好恐怖，14年最差嘅業績，誒離曬譜嗰啲報紙真係嚇，係咪14年最差的業績？當然你拎個季度業績出嚟講咧，佢嗰個第三季業績真係差嘅， 係 咁，但係亦都無可否認咧。有個大行講咗出嚟踢爆咗，我都幾認同，就係話佢第二季裏面有啲成本咧，佢就冇 book 落第二季，佢 book 咗落第三季，咁所以佢係有少少刻意地咧就壓低第三季個數字嘅，因為第二季好靚仔嘅業績，咁、所以你話嗰個業績係咪好差？你睇第三季純第三季個大數咧係差嘅，咁、但係你睇翻全年咧，即係今年全年嚟講咧。佢應該唔差嘅，咁所以而家碌翻落去82蚊呢啲位，可以試一試嘅，睇翻譬如88啊、89呢啲咁樣咯，咁啊部署下啲藍籌股啦，即係唔係話一定有運行，而係睇下啲資金流點樣走啫。你炒嗰啲4、7線股、8線股炒到咁樣，你始終有厭嘅一日嘅，一定會走翻落去藍籌嗰度，但係唔知係邊一日啫嘛。咁所以你都要慢慢部署下咯。 睇下仲有啦，我即係姚專可能覺得。睇法嘅係關於一啲內銀啊、藍籌股啦、啊，問翻姚村嘅啲資源股咧，其實應該都有少少可以揀下咯。 資源股都係噶，你都係報翻啲三中傳媒啫嘛，同埋就好多隻都冇喐過啦。 三二三、三四七。 系啊，你可以考慮下咯。但係呢啲係好國策味嘅，即係好三中傳媒味嘅。咁、但係你話博唔博得過咧？我覺得即係當然，你而家比對你話買銀娛嚇、你話買騰訊，咁我話喂唔好買啦。咁相對嚟講，你頭先講嗰扎嘢係抵買嘅，咁但係抵買還抵買，而家唔當炒嘅，嚇、我哋要睇下一彎。會唔會有錢炒得起呢啲嘅啫？咁、如果你話三中傳媒係叫做對對板板，唔望有啲咩驚天地泣鬼神嘅嘢，對對板板講返啲經濟建設啊咁樣嘅話，應該係會 OK 嘅。你可以、你可以搏一搏呢啲嘅，你好過去攏埋去嗰啲高價股嗰度啊，係咪嗰啲102嗰啲好貴㗎啦。 好貴 呀。咁我講一講102啦，咁我就 take a profit 㗎啦，咁希望大家都已經係賺咗錢落嗰袋先。錢落咗袋先係叫錢，係 paper money 咧係叫 paper money 嘅啫，一揾個刷子膠刷咗咧就冇噶啦，咁你話後邊仲有冇啊？嗱，因為即係其實以前節目都講，我第一個目標睇9蚊，我9.幾走咗，咁但係我覺得佢太快，因為九個幾走咗，我唔係對佢冇信心，而係我係想去停一停咧，先至我揾個位再買翻，點解冇停過？直產上14.幾，嗰陣時我幾個禮拜前講，我話其實我終極嘅心理嘅目標係15蚊，去到14.幾都算係叫到咗15啦，雖然未 exactly 踩落去15個位嗰度啫，都叫到咗。咁所以呢一刻嚟講咧，我相信個股價咧就會打橫行㗎啦。係你啲錢走出去先啦，你賺咗錢先，數一數先，過癮下先。跟住先至聽我指揮，先至睇下咩位先至衝翻入去啦。你話仲有冇得再高？佢一定有。佢一定會再高，20、30蚊會俾到你，但係唔係呢一刻。咁而唔係呢一刻，你係咪同佢坐定定咧？你自己有自己唔同嘅策略啦。你話我都係嗰啲。即係點講啊？一次過入，一次過出嘅，咁你咪一次過入，一次過出咯。Take profit 自己數錢啦，嚇、個價繼續升上嚟，唔好行啦嚇。咁、有啲人就話我都贊同嘅，有啲就話我收翻個本先，讓盈利繼續溫落去嚇。咁、我唔會睇噶啦，跌落去就跌落去啦，除非你跌落3蚊啦，或者6蚊啦嚇，你啲買入價啦嚇。咁、如果你唔係話我揸長啲，我睇到即係20、10蚊、30蚊，我唔會反對嘅、每個人都有自己嗰個投資嘅策略，唔一定要跟足我嘅，唔使。問我個股價，我幾錢買？我幾錢沽？我目標幾多？882為例，天津發展為例，我冇目標價嘅。即係你夾硬問到我，我夾硬俾個價你嘅，就邊鬼度有目標價呢、這個世界係嘛？因為你要知道嗰個股仔背後嘅嘢先。 古仔背后嘅嘢。其实今日喺 DBC 嗰、那个同阿大师嘅节目都讲好多出嚟。第一样嘢，佢而家882成集天津股，佢有两样嘢炒緊。第一样嘢个资产重组。 系。 个资产重组其实系今年年头叫炒到而家。个资产重组其实讲真好简单。就是呢個嘅將天津醫療呢間公司就拍落去天津發展，拍落882嗰度。咁其實部署好嘅，部署好，但中間一定會有阻滯。個阻滯唔係一個商業嘅決定，而係一個政策上或者政府上面嘅呢個決定，人事上面嘅變動啊，咩派對咩派啊，舊派俾人打落嚟，新派未上到位啊 ，bling bling 呢啲咁嘅嘢，令到係推遲咗。咁但係推遲咗由年頭呢個 plan， 其實年頭呢個 plan 開始行到而家咧，中間係有變數嘅。个变数系咩呢？第一样嘢就系话，呢、這个嘅天津医疗攞咗呢个嘅皇朝酒 系 个股权嘅，攞咗成40%。咁你又担心就系天津医疗会唔会用铁皇朝酒呢个壳嚟到上市呢？因为天津医疗好想喺香港上市，但系佢上唔到市。点解上唔到市？不便透露。OK， 咁所以佢第一样嘢就系话，佢会唔会借皇朝酒呢个壳呢？如果係咁嘅話，882咧就眼光光嘅喎，呢樣嘢係個風險嚟嘅喎，因為皇朝酒永遠都係882嘅負累，咁、當然你從好嘅睇就係話有人剔咗呢個嘅皇朝酒走，咁882就可以輕身上路啦，咁但係唔會係最大嗰嚿肉，最大嘅嚿肉就係天津醫療擺落去882嗰度，最大嘅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你唔好問我目標價，佢有成十幾廿蚊嘅。你唔好同我講你話5.5買好啊，淨係4.5買好，我唔知道。總之，如果係依件事發生嘅話咧，15-16蚊咧應該會見到嘅。即係當然後邊就係睇下嗰個嘅股權嗰個變動嘅安排啦。咁另一樣嘢，而家啲天津即係882係炒緊嘅就係個天津自貿港嘅問題啦。 係 啊。咁呢樣嘢係 noise 嘅，因為就天津濱海區個區長啊，咁乜春嘢咧，就話佢攞到啦，佢申請咗。好似幼稚園小學生，即係啲家長幫個仔幼稚園攞咗申請表，唔代表學校收佢㗎。咁今日就炒起咗嘅。咁呢樣嘢好，我覺得好吊詭，因為上個禮拜咧，天津自貿區咧再炒咧係另一個城市嚟㗎，我唔記得個名。今日就突然之間濱海，大家熟悉啲啦。濱海就係以前講話港股直通車嗰位啦。咁上個禮拜就另一個地方，咁我覺得係一個好醜炒作嘅味道嘅。依個自貿區，咁所以佢個股價升咗上去，會唔會有一個天津自貿區呢啲 noise 裏邊影響到個股價咧？我相信會有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要小心。如果過咗兩三日出嚟之後，有人講話，你冇機會㗎啦，或者你冇咁快，咁股價跌翻落嚟咁樣點算咧？咁樣咁，但係如果你自己平衡自己策略啦。如果你話我唔係短炒，我真係 buy 你嗰個股仔係天津醫療嘅，我覺得佢唔會，佢一定會嚟香港借殼上，而兼係一定882嘅。咁你唔同102一樣，你唔會 care 係3蚊買定4蚊買882，你唔會喺呢個位你 care 5.5買啊，淨係6.5買，因為佢上到10幾蚊㗎啦。咁除非你 check 呢個好 concrete 嘅 view， 冇得冇其他選擇啦，天津醫療就會變成咁㗎啦。咁你可以咁樣做。咁但係你話唔係，我覺得時有 QK。会有变数嘅，我都同意会一定会有变数。呢、这个变数会令到个股价错上错落嘅，咁你要平衡一下啦。你平衡第一，平衡自己注码；第二就是平衡自己个 timing， 即系入市个 timing 个时间。因为有样嘢有个网友问得好好，即系话胡温个年代嗰啲旧人喺天津里边会唔会有啲嘅影响咧？对于呢个deal，绝对会有。唔会有嘅话，呢件事我今日就唔会同你讲，因为已经成咗事㗎啦。 快咗好多添。 已经系搞掂咗添㗎啦。咁即系当然就系对于天津市嚟讲呢，佢系需要一个比较大嘅政府嘅支持嘅。因为对于天津市嚟讲，佢其实即系中国政府搵咗好耐笨实㗎啦。由奥运08北京奥运嘅时候话，天津你冇喐，你喺北京侧边。北京侧边最大嘅城市就是天津。北京奥运嗱你唔好喐。做個大後方，做個大後盾。北京出事嘅話咧，我即刻有你喺度。如果你又喐，北京又喐嘅時候咧，北京出事咧，你又喐緊咧，未必 handle 到。咁所以天津你停一停，一停停到而家。其實中國政府係欠咗天津個依個自貿，依個唔係自貿區，天津呢個直轄市一份情義嘅。咁而家你話夠有勢力，即係胡温個夠有勢力褪咗落嚟啦。咁習近平同李克強會唔會拎翻嗰個嘅天津個發展出嚟咧？我覺得個機會係有嘅。 係。 咁但係都係個問題啦，佢點樣拎出嚟玩嘅啫？因為天津其實天津市政府裏邊有好多嘢。你知道佢係一個直轄市。里面基本上衣食住行啊、医疗啊、教育啊，佢自己管辖翻，佢乜都有噶，佢乜都有噶，佢可以摆，佢可以拎好多资产出嚟放落去 bling bling 嗰砌 lego 咁样砌，咁你 唔好問我，我冇得估嘅。 係， 即係除非我係習近平或者李克強，我就話可以話俾你聽，但我唔係。 或者佢兩個其實都話唔到俾你聽。 係啦，或者佢兩個都話唔到 開會咧。 係啦，仲要度緊啊！搞埋個三中全會先啦，係嘛？唔急於一時三刻啦，都有咁嘅機會。嚇、咁所以你自己去平衡下啦、你自己控制翻。即係我可以講嘅嘢，或者我知道嘅嘢就係咁多咯。你自己平衡㗎。我依個古仔一定冇，如果出現嘅話，即係天津醫療嗰樣出現嘅話，佢會好玩佢102。但係佢個風險性一定大過102。 係。 一定會大過。咁所以因為。呢啲你要一做嗰個 judgement 啊，你要自己考慮，就係話102過海包為例，佢係一個商業決定，做唔做俄羅斯嗰度做唔做？如果假設未來有日本倒牌，有定冇？呢啲好商業決定。但係呢啲咁嘅紅籌啊、國企重組咧，唔係一個商業決定，係一個政治嘅決定。政治嘅決定冇人知嘅。冇人可以話到俾你聽，即係正如你咁講，阿習近平同李克強都可能都未知， 係啊， 我都未知聽日會點諗嚇，咁啊，所以冇人會知，咁你自己平衡翻咯。 頭先你講商業決定同政治決定，上個禮拜到今個禮拜呢兩個最 hit 嘅字眼。 阿维基啊， 系啊， 下一次我哋讲一讲 啊。但下一次之前想问翻先，都系关于个事嘅。OK， 上个礼拜知道啦，公布咗成个电视网络架构嘅牌照啦。OK， 咁扯上去嘅两间公司，当然跌嘅，我哋下一次讲啦。但系讲咗嗰两间公司先，一间就系电信盈科，一间就系有线宽频。 系咯，追唔追啊？今日有线宽频都咁升啊， 好，即系呢个我谂好多人都会问噶啦。 系咯，我都想问啊， 追唔追啊？ 梗系唔追啦，即系一阵我会讲啦。嗱，有线宽频一阵会讲先。其实电信盈科就唔系好升嘅。其实我系话俾你听，电信盈科其实我问佢里边啲人咧，佢系唔系好想攞到个牌嘅。对攞个牌对佢嚟讲，真系嘥鬼气啊嘛，大佬啊。我又要做，我又唔可以唔做，成个电信条例喺度，我一定要做嘢。但系你叫佢做啲咩咧？以电信盈科为例，即系爆仔为例，我要做啲咩咧？我咪將個芒果台擺落去咧。 其實好細啫嘛，呢一 part 其實對於電信盈科嚟講，我諗最大嘅仍然都係佢嗰個收費電視嗰度。 收費咯，係咯。咁我咪將啲收費嘢擺落去咧。咁我將啲收費嘢擺落去，咁我收乜春啊？係嘛，即係同一個市一樣啫嘛。係嘛？我將個講古仔呢個節目免費咗嘅，咁點啊？咁有幾個，我諗有一兩個人因為呢個節目裝咗啦，咁咪會走出去囉，走囉，咪唔畀錢囉。咁永遠都係收費同免費之間嘅抗衡。以撈嚟講，佢唔會開一條免費獨立嘅免費，或者係一個 independent 嘅免費啦、一個係已經有嘅收費，亦都呢兩樣嘢係冇一個競爭喺度，你好難做到㗎、對於撈嚟講，撈其實個問題仲大過黃維基，黃維基就唔做，撈就係我唔想做，我其實係唔想做。你話有線想唔想做呢？有線我諗都係一半一半嘅啫、你我要掉幾多嚿錢？即係啱我會講下有線啦，即係買唔買？我要掉幾多錢出嚟呢、我嚿錢收唔收得翻咧？咁、所以。你見到個股價其實差好遠嘅， 係啊， 撈唔係升好多，但係有線係升到爆燈，基本上得一個解釋，一個原因嘅啫，唔係有線特別個免費牌特別輕香，而係因為有線啲貨太乾啦，佢用咗19多年時間去歸邊啊，歸曬邊嘅有線，佢一出個消息，我諗歸邊嘅原因唔係因為憧憬到佢攞到個免費牌照，而係焗歸嘅呢只，焗歸嚟嘅，冇人買嘅。嗱，佢個股價由10多蚊碌到落幾毫子嘅，嚇咁、有啲人可能收下幾毫子又收，1蚊又收，收下收到都唔記得咗，嚇、跟住你發覺有出咁有單咁嘅消息出嚟，一腳踢上去，哇踢得好順，因為冇貨喺街，個個又講要買啊掂啊，咁咪慢慢滲啲出嚟咯，滲啲出嚟，咁所以有人問有人問話，喂有冇基金喺後邊？我相信一定冇基金，有冇莊家喺後邊？更加冇莊家，莊家吳天海點會揾個莊家撩咗1097啫？係冇可能噶、第一佢係一個富豪嚟嘅、第二樣嘢就係話，如果佢有個莊家，佢嗰個股價就唔會長期喺個極低位嗰度啦，係嘛？佢硬去揾啲嘢出嚟同佢撩兩撩啊，但係撩極都撩唔起嘅。咁至於爆仔個問題就係話，啱啱講有線寬頻就係用咗10多年時間歸邊？爆仔个问题就系用咗10多年时间都归唔到边，嗰啲货散晒，上边蟹货啊嘛， 系啊， 你唔会走噶嘛， 大佬26蚊嗰啲点？ 唔系咯，你嗰啲唔会走 嘅，唔系26啊，一 百，仲要係 未拆嗰陣時成嚿水。 係啊，即係而家你計翻個五二得十五，六中三十八，八二三蚊貨嚟嘅嗰啲。 嗰啲你係同佢鬥長命噶嘛？係 啊， 嗰啲你歸唔到噶嘛？你點樣磨佢，佢都唔會賣股俾你噶嘛？所以你歸唔到邊。但係嗰啲會壓住啦，你一出嚟，我咪滲俾你，撳住你咯。啊、有彈少少我撳俾你，所以彈唔起就咁解啦。 嗯。 咁、啊、所以兩個股價唔代表嗰個免費牌照傾向程度， 哦、 只係代表佢個即係其實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話，我哋成日都講啲股要歸邊，歸邊有得炒。 嗯、 即係何謂歸邊？點解歸邊有得炒呢？一零九七話俾你聽，一歸個邊，我理得你乜鬼嘢事啊？砰一聲就開始砰砰砰咁樣連爆幾槍咁樣爆上去嘅、 嗯。 歸唔到邊嘅，好似爆仔咁樣。你就算你俾個免費牌證，香港政府再每年俾多幾億佢使啊，佢都包唔起。咁當然而家有線寬頻另一樣嘅諗法就係話佢要抽扯上去抽水啦。 嗯， 因為有線寬頻佢個 ROE return on equity 已經負數咗好多年嘅啦。 嗯， 佢裏邊雖則吳天海係好有錢嘅人，但係一零九七係冇乜錢嘅公司。嗯啊，咁所以即係有人估緊佢，梗係一定要踢上去抽水做個免費電視台㗎啦。咁所以佢個免費電視台做唔做得到呢？陣間會講，即下一節就會詳細啲咁樣講一講。 嗯 ，OK。喂，另外仲有少少時間咧，要再問多少少嘢啦。 好啊。 頭先都講過關於個港股啦，翻翻轉頭嘅係 A 股方面咧。 A 股啊 ，A 股都唔記得咗咯、啊。 有呢個市場咩？ 系咯，真系唔系好记得喎、啊，大佬啊，即系佢都冇乜嘢喎，闷到呕茄喎 A 股。 系啊， 系嗰啲几样嘢咯，一就优先股啦，因为超降就话会出优先股啦，咁、 嗯、 啊令到上个礼拜我唔记得边日就 A 股就冧咗一冧啦，吓咁啊跟住啲自贸区啊，周不时又会同你炒两嘢啊。嗰啲土地政策、土地流轉政策又會同你炒兩嘢啊，創業板又高位冧下，咁啊影響一個市。咁啊總體嚟講 ，A 股啊不過不失，冇乜亮點。但系 A 股啲股民同依家嘅港股嘅股民咧一樣，啲散户嘅心態一樣，係攤著咗，揾嘢搞嘅啫，攤著咗噶啦。嚇咁啊，當然 A 股裏邊就會簡單直接啲，佢一定會有好多三中全會嘅預期喺裏邊開始炒緊噶啦。嚇咁啊，如果你話即係你策略上邊或者 portfolio 咁樣去到做嘅話咧，我會建議就係依排你炒得好順嗰啲股，哇！發覺我買點買都贏嗰啲股咧，你全部搣走曬先。 嗯 你有錢嘅賺咗佢先，沽埋一嚿錢咧。你首先你褪少少落去啲三中全會嗰度。 嗯。 嗱，藍車好犀利啊！今日 係啊， 藍車爆咗上去啦。咁、有啲風力發電啊，或者係搏一啲少少啦，唔好咁多啲頁岩氣啊，你搏一搏佢先。 嗯。 嚇、啊！另一樣嘅，跟住就係話你再買重注少少嘅，就係啲藍籌股。 嗯。 啱啱講搏啲資金翻落嚟，同你炒一轉咁樣。嚇、咁啊，跟住去到十一月中或者係三中全會之前，咁、你應該係會知道你係賺與蝕嘅啦。 嗯。 嚇、咁就而家三中全會前嗰個行情會係先爆上三中全會先至落啊。 嗯。 還是而家牛喺度，等三中全會講完之後先爆上咧，我覺得係50-50嘅。 係啦， 我覺得係50-50。嗱，咁喺呢個咁嘅立場上邊咧，會發覺啦，兩個 scenario 估計咧，大部分人估計就係上，跟住先落。 係。 第二個樣咧就係停上， 咁 所以喺呢一彎嚟買咧，你會有信心嘅。 嗯。 因為兩個 scenario 裏邊咧，喺呢一刻買咧都未跌嘅。 嗯。 都未跌嘅，咁所以。喺呢度你可以儲定啲貨先，嚇！無論你爆上去先，爆上去先，咁咪爆上去先咯。還是停喺度再爆，都係爆上去啦，都係有個上升嘅動力喺度啊。咁所以呢一刻，我覺得嚟買儲定啲貨，做翻啲 portfolio 嘅話咧，我覺得可以試一試嘅。 嗯， 可以試一試。你唔好揀啲太橋撩七線八線到不得了，淨係揾嗰啲 concept 出嚟煲到行嗰啲咧。我覺得 OK 你可以試一試。 嗯。 咁、你博你炒埋呢個月啦，我都話啦，十月係一個好成王敗寇嘅一個月份嚟㗎啦。 嗯。 係咪咁你揸住102你一定贏嘅。 係 呀、啊。你一定贏嘅，你可以旁邊即係同落街同啲人講啊、我又贏錢啦咁樣。咁、因為雖然而家呢一刻好多散户係衝入市，但係我俾喺我嘅睇嘅一啲嘅觀感啊，同埋一啲嘅經驗咧，話俾我聽咧，啲散户係好熱切咁入市，買緊好多股，隻隻都叫有錢賺，但係佢係贏緊粒糖嘅啫。 嗯， 佢贏緊粒糖嘅嚇。咁、我如果你有102或者我哋網友嘅話，基本上我唔敢話贏咗間廠啊，嚇、贏咗架巴士翻嚟先啦，贏咗巴士翻嚟先咧。基本上如果你用呢架巴士，你行到一個月咧，行到三中全會附近咧， 你可以應該會繼續喺個巴士上面咧整多層嘅， 嗯， 嚇、啊，接咗三層巴嘅，嚇、嗯，咁啊唔係過海巴咁簡單。咁所以利用翻呢一個禮拜，慢慢調節翻自己嗰個投資策略，唔好死又一邊頸。即係之前你買開嗰啲股，我買咗一沽又會錢有錢賺，沽完買翻再沽，哇高即係高位高處未算高嘅，嗰啲你搣搣咗佢先，你唔好亂嚟住，嚇、 嗯 啊、你唔好一次過輸翻曬俾佢嚇。咁、嗯、啊自己調配翻啲錢，睇一睇嚟緊嗰啲錢會點樣走，你行先去一步，行先一步未必會啱，但係正如頭先咁講，而家大部分人睇個市都係停上或者上完先落，依一刻你下邊個 downside 咧？你唔係咁大嘅，你係會感到覺到安全嘅。咁、 嗯、 當然你有第三個例子我冇講嘅，即係話冧曬落去先至三中全會升上去。咁但係而家依個唔係一個主流嘅意見，亦都唔係主流市場覺得個嗰個市場嘅 trend 係咁咯。 係 ，OK， 好啊，呢一節休息一陣先。 大家好，我係夏薩特，你而家聽緊係 www.wagasin.com.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。